存在。 近朱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，能爱不能给？天有多长，地有多全程毒药，这泪有多妄美，只有你知道啊。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啊。 这一世隐隐我不要，只求换 无处可逃，想念你的心。

困扰着未来，找不到振作所在。尽情追狂追放，被烟花灿烂，那时候你我已变巅峰。让理想冰封三袖，疲倦面对俗世人，云雾里躲藏。 做中 种分离叫做痛。就在那一刻，世界安静了，你不是我的朋友，你是另一个我。就在那一刻，世界安 肩膀掀起另外半球的巨大海浪，好似交响蚂蚁们举起石头，也成群结队飘过雨前河流，手牵着手，羚羊角坚硬如钩，跳过草原黎明前满天星斗，绝不停留。猎豹在雨中行走，瞳孔里有一个世界，有一整个宇宙。你是新的树木，是现在小小山丘，是一条清澈奇怪河流。你是不知名的花草，还是一块顽固石头？向着光亮那方，便无可阻挡，不只是理想，是逆风的力量。向着光亮那方，变得不一样，不同寻常，便想要模样，不只是理想。鸟儿发出清脆的一声，惊起百米之外的小小飞虫，飞翔的梦。鲸鱼在水底前行，翻越出一道彩虹，一道海的山岭。你是新的树木，是现在小小山丘，是一条清澈奇怪河流。你是不知名的花草，还是一块顽固石头？向着光亮那方，变得不一样，学着坚强，便无可阻挡，不只是理想。是理想，是逆风的力量。

少冒险的故事没停止，和那段困惑还任性放肆，球鞋和遗憾都是就像碎落的白纸，接受是成长的解释，未来是紧紧握在手中的坚持，汗水和迷失最后累积成了果实，梦想是我们勇敢疯狂去支持，那都是最好的事。 今天我只剩

微笑的阳光，安慰着那小雨，让那青春的风景吹进寂寞的窗里，伸出害羞的手，我已衷心感觉、哦、让我们做个朋友。看一看，再想一想，世界天天在改变，我们打开门，让每个梦想都抓住每一个明天去飞翔。 正张开，这里只得风雨海，就让我对你悄悄说，仍然期待。抱紧一刹的精彩，哪怕一生的变改，未让这个世界察觉，暗暗地记载。余情未了，去又来，回头有错偏不改，无奈有无奈，离别但未放开，分开漂泊再远，遇上再分开，捉不

心激动，一阵心酸涌上心头。你说你从此不再爱我，我却依 走进你的身旁，就看到春天。

盼望。不息的真，苦与乐印在纯真的心。 仍和你盼望幸福的脚印，烽烟中给你用尽慰问。 人潮涛心爱着你，不必计苦与乐，爱与恨。人潮滔滔过，仍然用心爱着你，不必计苦与乐，爱与恨。

去雪港视野更广吗？撑去年少时对的马，平淡似静听歌，看星星，今晚亦是无暇。时光总不留呀，难得过去豪华，明日如何的变，仍是努力去捉紧回忆彼此同行，和街角故地这样亲。心坎暖和黑暗，